OK，听得到我声音，那我们就开始8点钟。我先祷告，等一下。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每个月有2次的时间，可以一起的，透过这种方式来，来读你的话语，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这段时间，教我们善用这段时间，找这段时间，你赐给我们的恩典不是枉然的。求你祝福，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今天我们的经文相对比较短，所以也许会比较快结束，因为在13章开始，我认为是雅各书的下一个段落，会延续到第5章的前几段经文，所以那个我们会下次一起讲。今天的经文基本上是延续，我认为是延续从第3章开始的。我认为，雅各在处理教会非常具体发生的问题。请稍微等一下。具体发生的问题，从第3章开始，那我觉得我们如果从这个眼光来看，就是雅各是在处理教会会发生的问题，不只是那个教会收信的教会，可能是他自己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你从他的字句中可读得出来，经历过甚至多次经历过的问题。从这个眼光看来，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也可以有点深受其感，深受处境吗？那中文是怎么讲？就是觉得很真实，他的教导很真实。所以我认为今天的最后这几节是他这段处理教会问题的最后的段落。OK，今天大概就分成2段，7到10节是讲到他要求人要谦卑悔改，然后11到12节是警告在教会里面的人不要毁谤彼此，不要论断彼此。OK，你们我的视讯是不是有问题啊？你们看不见吗？好，没关系，你因 他 为 停在某个画面。 OK。我的视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有问题。你们听得到我声音吗？OK 吗？ 可以。 好，好，好，那我们就先继续进行。好，我们留意，我觉得是延续雅各一直的思维，就是他这些在教会中出现的问题，应该是都可以看得到的问题。可以。就是需要处理的问题，它都追溯至人心之内的属灵状况。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也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不论教会中发生什么问题，最终都是出在人的心里面。OK，所以我们就先看经文好了。有谁可以帮我们念7到10节？ 好，我来念第7节，所以要顺服上帝，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逃避你们；要亲近上帝，上帝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要将欢笑变为悲哀，欢乐变为愁闷；要在主面前谦卑，他就使你高升。 OK。这个第7节一开始就是，所以要顺服上帝，所以表示他在，他讲这个跟之前的论述一定有关系。为什么？所以之前前一段，如果大家还记得，他是在讨论什么？也是在讨论，讨论你们中间白体之中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 第四章我们上次看到是蛮严重的警告，尤其是第四章一到六节。他说到最后那最后两节他有点难解的经文，就是在讲说你们要想说你们被赐予的圣灵，这个圣灵是非常是一个嫉妒的圣灵，热心，可以这么讲好了，上帝所赐给我们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非常热心，要在每一个圣徒的身上成就上帝为每一个圣徒的旨意。那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讲说，上帝对每一个圣徒的旨意就是要他们成圣。所以，我认为雅各在我们上次有讲到，雅各在第四章第五节那边讲的说，你们难道不知道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是这么的热心，为你们的成圣热心的，热心或者嫉妒的？所以他然后第六节他说，所以但是也许你们会认为这样子的标准太高了吗？但是他赐给更多的恩典，赐给更多的恩典是赐给谁？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接下来有所以，也就是说雅各的整个论述还是我认为还是归溯到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生命的身份。他在提醒这些圣徒，就是说你们有这样子的表现，实在是不符合你们的身份，实在是不合乎你们所领受的圣灵。而如果你们真的是有领受圣灵的话，你们应该谦卑下来，你们不是神所阻挡的人或者与上帝敌对的人。接下来他说，所以要顺服上帝，要顺服上帝。这段经文显然就是从箴言第三章34节那边延伸出来的。那边三章34节说，上帝是讥笑的人，但是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也许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把它看为，就是说我们熟悉旧约经文的雅各在解释箴言三章34节。既然如此，你们要顺服上帝。如果上帝赐恩给谦卑的人，那么这样子的人理当所以顺服上帝。接下来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逃避你们。要亲近上帝，上帝就必亲近你们。你们看得出来这边的对比，第七节和第八节的对比。魔鬼的目的从一开始有一个目的，他就是要叫人与上帝隔绝。OK， 亚当夏娃从一开始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抵挡魔鬼 ，Right？ 你甚至可以说亚当和夏娃，接待魔鬼。对不起，后来上来的弟兄姐妹，因为我的那个视讯有点问题，我试试看另外一个照相机可不可以用？对不起 ，OK。试试看这样子，好，所以人一开始的问题就是接待了魔鬼，没有抵挡魔鬼，接待魔鬼，接待魔鬼就是离开上帝 ，right？ 这两个是，这两个概念是一定是相抵触的，不可能又接待魔鬼又接待上帝，不可能不抵挡魔鬼又亲近上帝 ，OK。这边我们也可以就是提醒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生命的原则，你可以说成圣的原则一定是有一个负面，一定是有一个正面的。所以你抵挡魔鬼，或者你可以用这样理解，你要致死罪，你要逃避试探，但是你不能只逃避试探逃避魔鬼，你总要逃往某一个方向。如果你只致死罪，你只逃避试探的话，那最终会没有用的，因为你不可能处在一个中立的状态，你没有一个逃往的方向。那对基督徒来说，你一定是，你如果是逃避魔鬼，你一定是奔向上帝，你一定是亲近上帝。OK， 你们教材里面有一些有经文，我觉得可以参考，尤其是旧约的耶利米哀歌三章57节，撒加利亚书一章第三节，马拉基书三章第七节， 都是在鼓励，悖逆上帝的以色列人，回来，回来，归向我，归向我，你们应该归向我。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这个是很明显的，我认为雅各这里又在用他的方式注释诗篇第24篇。请稍等一下，对不起，小玉，如果你一直走开，我没有办法那个。好，诗篇24篇3到4节，在那里，诗人问说：“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呢？谁能够站在他的圣所呢？就是守节心清、意念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守节心清。”我认为我们在这里可以理解，守的清洁是特别关于人外在的作为、外在的行为，要洁净我们外在的行为，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要清洁，内在，我们的内在。那个清洁，我认为在这里可以理解为纯化、纯一、专一。心怀二意，如果你们还记得这个字眼，很类似的中文翻译出现过在第一章。在第一章中文的翻译，很多人翻译是"三心二意"，但是我那时候有解释，原来的希腊文的字就是 "double soul"，就是有两个心智、有两种心智的人。在第一章，如果还没记错，是8到9节还是9到10节？那边讲说，你心怀二意的人，你拿不定主意的人，心里存着疑惑的人，没有信心的人，就像被风吹来吹去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在这里用的是同一个字，很有趣。雅各在这里指责这些犯罪的人，在这些在教会之中引发引起争议的人，在教会之中 troublemaker 就是带来问题的人，他称他们为心怀二意的人，跟第一章那种没有信心的拿捏不定的，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的人，用的是同一个字。你们这样子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为什么要清洁？因为你们的心。心的不纯正吗？心术不正，中文是心术不正，或者在这里讲说，你们心里效忠的对象，你们有基督徒的身份，可是你们的行为、你们的作为、你们嘴巴中所说的话，好像都在在的证明，你们似乎不是属于上帝，反而是属于魔鬼的。所以洁净你们的心，纯化你们的心。圣化你们的心，分别为圣好了。用"分别为圣"这个概念，那个希腊字，我认为在这里，那个"洁净"可以翻译成"分别为圣 ”，"Holy unto the Lord"，完全是朝向上帝、朝向主的。尤其是这里很有趣的是，我们是延续第四章前面几节经文，因为我们已经大概在3个礼拜查那段经文，可能有点忘记。在那段经文里面有特别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心是朝向世界还是朝向上帝？你的心是亲近上帝还是亲近世界？你的心是与世界为友还是与上帝为友？如果与世界为友的，就一定是与上帝为敌。在第四章第4节有这个对比。所以在这里，这个心怀二意这个字眼出现，我觉得不是出于偶然的。你们要愁苦，要悲哀，要哭泣，要将欢乐变为悲哀，欢笑变为悲哀，欢乐变为愁闷。所以雅各在责备了他们之后，显然现在告诉他们，你们要怎么回头。你们要怎么悔改？悔改应该有什么样式？相关的经文可以看你们的教材里面所附的一些约珥书第2章、哥林多后书第7章、路加福音第6章，或许。 第九节我们可以，解读为雅各在对这些需要悔改的人，之前他讲就是从第三章开始，这些人他们想要当老师，自以为有智慧，嫉妒纷争，然后随便乱求，不按照上帝旨意求的人，自以为自己很厉害的人，这样子的人，你们对他们说，你们到底现在有什么好笑的？你们有什么好嗨的？你们现在应该要做的是要谦卑下来，求上帝，转向上帝，也许可以从主那里得到一些什么。你们应该有的姿态是，你们如果没有什么好夸口的，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当做可以夸口的智慧的。那么你们就应该有一个 posture，有一个姿态，不是嬉皮笑脸，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不是夸口，而是完全相反，是愁苦、悲哀和哭泣。OK，我觉得这个跟1章9到第10节那边讲的又有关系。9到第10节那边，雅各说。悲哀的弟兄要因高声而夸耀，富足的却因降卑而夸耀。富足的人要消逝，如同草上的花一样。我们之前有讲到这节经文，并不是，我觉得你很难把它解释为就是人在世的，不同的状态。就是有的时候，也许你会赚很多钱，也许你会处在很高的地位。但是你也要习惯，就是世事无常，有的时候上帝会夺走你手中一切的财富，让你落入贫穷的状态。我们之前讨论雅各应该不是在说什么，而是按照，因为他是在教会里面对教会里面的人说话，而是在教会里面的人应该按照什么基督徒的身份。来重新检视你自己，不是按照世俗的标准，所以在世上，看为卑贱的人、贫穷的人、处于社会边界的人，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其实就应该欢喜快乐，因为不管你的世界上，你仍然说不定仍然贫穷，你说不定仍然是处于奴隶，的地位，但是因为你是基督徒，你就被赐予一个全然新的生命。所有的富足，凡基督所有的，都是属于你的。OK，你是与他联合的，所以你应该欢喜。而富足的人，你不见得上帝会夺走你手中的财富，但是因为你被赐予一个新的身份，所以你不在于你世上的财富、世上的地位，your earthly station，你世上的名声来评估自己，反而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评估自己，认知你从来就以为你自己是一个。你很有钱，很有势力，很有名声的人，你不再这样看自己，而是你是一个罪人，你是一个什么都没有办法解决你生命中最基本问题的人，你需要一位救主，所以你应该谦卑下来，你应该为自己的状况有一种最基本的谦卑或者哀痛，OK。所以，那个是在第1章9到10节的雅各已经讲了这个概念，在这边有类似的概念，就是基督徒如果基督徒就是因为悔改而得生命的人那么我们基督徒不论处在什么境况之下，不论遇到好事坏事，不论处在顺境逆境。都应该有一种最基本的这边所讲的愁苦、悲哀和哭泣，因为我们总是不断的悔改以至于得生命的人，不是吗？除非我们要说我们在地上就从来不需要悔改。特别是现在雅各在针对这些人说，你们现在应该要悔改，你们要谦卑下来，不要以为自己很厉害，不要以为自己有什么智慧。你们现在需要做的是。采取一个这个悔改的 posture 身体状态好了，趴在地上哀哭、愁苦、悲痛的状态。OK，也许这个也解释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那边讲的，他说他形容自己是什么？看似忧愁，哦，对不起，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节，看似忧愁，却是喜乐。我们基督徒应该总是如此，或者同时忧愁，也同时有大喜乐。OK， 要在主面前谦卑，他就使你们高升。OK， 要在主面前谦卑，他就使你们高升。这提醒我们之前在其他的地方有讲到的一个基督徒在地的生命的模式吗？你也可以说是成圣的一个 pattern。高低高，这是效法基督自己的样式。所以高低高这个模式，我们可以回想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基督颂 ，right？ 他原来是至高的，原来是与神同等的，却不与以神同等为强夺的，却不强夺与神同等的，反而取了奴仆的样式，从最高的道成肉身降到最低。低而且降到最低，他是顺服以至于死，因正因为如此，所以父将他升高，赐给他万民之上的名。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在复制这个生命模式，基督的生命模式。我们本来都不管你在处在什么地位，在有圣灵在你心里面工作之前，你都认为你都不会认为你自己是罪人，你都认为你自己还 OK。不管你有什么问题，你都不会认为说你需要一个救主，所以你相对来说你是在处于一个你有点以自我为中心还 OK 的状态。但是一旦圣灵在你的心中工作，就叫你认知自己是最完全没有盼望，完全没有办法救自己，完全没有办法解决你罪的问题，把你降到最低 right？ 我们现在在地上是与基督一起，他是怎么样谦卑？我们学习他的谦卑的样式。哎，我们的那个尊荣不是在这个世上，不是在现在。我们得荣耀的时候，绝对不是在今世。所以相对来讲，我们必须是从高的地步，福音将我们拉到认知我们谦卑，我们降到最低。认知我们完全没有办法依靠自己，我们需要一位救主，我们需要奔向基督，奔向上帝。那个之后得荣耀是在之后，同样的模式。所以在主面前谦卑，他会使你们升高。这个升高首要我认为是有个 eschatological， 有一个末世，一定是在将来，不会全然呈现在今世。这个在雅各书第四、第五章会有更明显的解释。OK， OK， 这个段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雅各，我觉得他如果这是一篇道话，他讲话是很直接的。先陈述你们从第三章开始陈述这教会中一连串的问题，然后他现在开始要求你们要回头，你们不要持续你们之前的恶行 ，right？ 所以你们之前骄傲，你们之前以为自己有智慧的，你们这些人现在要谦卑，因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就要顺服上帝。然后你们要抵挡魔鬼，归向亲近上帝。OK， 洁净你们的手，清洁你们的心，因为要亲近上帝的人，必然是守洁清心的人。或者用希伯来书作者的用词，人非圣洁不能见主，同样的意思。OK。OK， 我觉得也许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注意，雅各有一个你可以说很务实的成圣观吗？或者他在这边直接就告诉你要做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容易落入一种状态，就是我们认为说我们悔改，说我们要，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生活中我们生命中的一些光景。有的时候我们会变得非常的被动，有的时候我们变得非常被动的意思就是我们在等待圣灵的工作吗？OK，就是不，但是雅各在这里的教导是，不，他不是那种等光，就是那种等待然后什么都不做事的，是一种非常积极的成圣观，就是你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所以洁净你们的手，如果这个洁净你们的手是讲外在的作为，就表示你们的外在的作为要有一种行为上的改变，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的心智要有一种心态上的改变。这心态上改变不是只是说 OK，我要改变心态。延续雅各书之前的教导，就是你们要有一个温柔的心，能够领受那使你们重生的道，栽种在你们里面的道。所以我认为这种很积极的，他在这边没有一个个讲出来要怎么做。但是如果你要这种很积极的要采取行动，不管是外在的行动，还是心智上的行动，都关乎要积极的使用恩典媒介，一切的恩典媒介。我认为啊，因为基督徒的积极该做事，一定是使用恩典媒介，right，各式各样的恩典媒介。所以这边的虽然它只有很短的7到10节，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可以把雅各在这里的教导理解为非常具体的 call to action，呼叫需要悔改的人开始采取行动。OK，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OK 吗？梦萍 OK 吗？你麦克风要打开。 可以哦。 凤娟 OK 吗？OK，好，那我们就看11到12节，今天比较短，会比较早结束。谁帮我们念11到12节？ 牧师，我来念。11节，弟兄们不可彼此诋毁，诋毁弟兄或评断弟兄的人，就是诋毁律法、评断律法。你若评断律法，就不是遵循律法，而是评断者了。立法者和审判者只有一位，他就是那能拯救人也能毁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评断你的邻舍？ OK。弟兄们不可彼此诋毁，这是和合本的翻译，我觉得比和合本的翻译更好。和合本的翻译是你们不可彼此批评。OK，批评比较像它是第二个动词，第二个动词翻译成，和合本是评断，和合本是论断，但是第一个动词。在和修本翻译的，你们手中教材的那个翻译是诋毁，比较接近原文。原文的意思就是 to speak against kata laleo， 意思就是对某一个东西或对某个人，针对他或敌对他，抵挡他说话。所以不只是批评，更有敌对、抵挡，说某一件事或某一个人坏话，敌对他说话的意思。这个字在彼得前书12章，还有3章16啊，对不起，彼得前书2章12节，还有3章16节有出现。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在圣经其他地方出现的时候，时常是跟嫉妒有关系，跟自私有关系，跟抵挡权柄有关系，跟不光明正大，在背后说人坏话有关系。OK。不管是诋毁或者论断、评断，都关乎标准， 某一个标准，所以我们在这里，这种不要彼此论断，这种经文时常会被，就是很方便的被人拿来滥用，right？所以你知道我们需要处理什么样的问题，但是你注意在这边讲，尤其是这边讲到律法，雅各把律法带到这一段的讨论，很有趣，因为你们不要彼此的论断，不要彼此的说坏话。为什么跟论断律法有关系？我不知道，因为我们以前读过去，你不太会想，就这样读得很顺。有的时候甚至把雅各书背起来，你不会想到说为什么论断跟律法有关系。但是我认为，雅各在这里讲，你们要说人，你们要讲话，你们要评估好了。我们现在评估比较中心一点，你们需要说话，一定要有一个合理的判断标准。如果不是按照这个判断标准，就是上帝的律法，说话的时候，你们就是在彼此的毁谤，说彼此的坏话，在论断彼此。OK，雅各的逻辑在这边是按照个人自己私意的标准说话，就是在毁谤，就是在论断弟兄。其实，这样子的人就是在毁谤或者评论那唯一能够评论或者论断人的标准，就是上帝的律法，你们就犯罪。约翰说，凡不遵守律法的，凡不遵守那律法标准的，就是在犯罪。所以为什么说人的什么什么什么，论断人什么什么什么，批评人什么什么什么？就是犯罪呢，唯一的标准就是因为你这样子在说的时候，不论你说什么东西，你没有按照，你是用自己的标准，你是按照自己的私意，你不是按照上帝的律法。OK，接下来他说，如果你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而是评断者。评断者的这里直接翻译，你就可以翻译成你就是做法官的了。OK，也就是说，你把你自己放在上帝的律法之上，你不按照上帝的律法说话，其实你就是抵触律法，你就是撇弃律法。一个人撇弃律法或撇弃任何一个标准的人，一定是把自己放在这个标准之上的人。所以雅各预设收到这封信的读者或者听他讲道的人，是遵行律法的人，当然是应该遵行律法的人。但是他在提醒他们，如果你们这样彼此论断弟兄，彼此毁谤彼此，你们其实根本就不是在守律法的人，你们就是犯罪的，你们把你们自己放在律法之上。OK。所以，注意这边有个很微妙的，就是，在读雅各的时候，雅各预设他的读者应该要守上帝的律法，尤其是譬如说从第7到第10节，我们刚刚看到的一连串的命令，你们要悔改，你们要谦卑，你们要转向上帝，等等，这些都是就是命令嘛。这是否表示雅各在这里很律法主义？然后他在这里说：“你们在彼此论断，然后你们就是不遵守律法。所以这个 idea，这个律法，上帝的律法在这里出现，会引发，尤其是从第3章一开始，很不客气的指出，在教会之中，你们这些人有这些问题，然后要求你们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刚才我们讲的就是 call to action，你们要有具体的悔改的行动。”然后你们是不遵守律法的。如果光是这样讲，似乎这个人，一般人会说他很律法主义，干嘛这么严苛？为什么会提出来？因为这不是我说的，这是马丁路德认为雅各，一度认为雅各书就是这样子的一本书。雅各的教导是非常律法主义的教导。 甚至马丁路德一度认为雅各书是 a book of straws， 一本稻草所写的书，没有用的书。 Right？ 所以随便叫一个人很律法主义，其实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我的问题，甚至是马丁路德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有这个问题，我有这个问题，也不要觉得太奇怪。这个就是人罪性的通病。但是我们应该有一个更细腻的判断标准，我们不会说雅各是律法主义。感谢主，据我所知，马丁路德到最后也修正他对雅各书的看法。OK， 好，如果我们就是按照刚才我所讲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很习惯。就是看到一个人，如果他要求另外一个人，像雅各在这里要求收信的人，或者要求教会里面的人，你们要悔改，你们这样做是怎么样？你们这样子，你们这样讲话真的是很糟糕。你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嘴巴，你们都想要以为自己有智慧，你们都想要当教师等等等等。哦，你这样很律法主义耶。如果有人这样子以为的话，其实有这样子态度的人，自己才是非常的律法主义。不是吗？或者反律法主义，或者我们可以说，按照之前那个我们创世纪第三章的教导，其实律法主义和反律法主义都出于同一个心态，就是一种对于上帝误解的 theology 神论神学，认为上帝太过于小气，上帝没有恩典 ，right？所以他会把律法看为是没有恩典的，所以只要有人要求，只要有人对另外一个人要求你要守律法，他就会认为那个人是律法主义。他没有办法看说，其实守律法才是对上帝的儿女来说，是一个蒙恩的人的应该有的生命的表现 ，right？他也没有办法看到说律法是上帝在恩典之中所赐给他的子民的规范。OK， 所以路德中有一种倾向，就是讲因信称义，这个很伟大很重要的教义。但是有的时候路德中很容易将福音和律法或恩典和律法绝对的两极化。所以路德中的人，如果你问他，像我以前有问我的神学院老师，很难把律法看为恩典。OK， 这种倾向，这种律法和福音两极化的倾向，时常导致实践上的反律法主义。实践上反律法主义其实跟律法主义是出于同一颗心，就是你想夏娃的问题是反律法主义，也是律法主义。OK， 律法主义不可以摸，他自己为他为自己添上一条规律，就是不可以摸，这个是上帝没有说不可以摸，但是他添了一条条例，好像靠着行这个条例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律法主义简单来说，不是要求人守律法，而是以为可以凭着行为或者守律法，凭着这个来到上帝面前。OK， 夏娃也是非常的反律法主义，不是吗？上帝应该不会那么严格吧，应该不用太认真看待他对我们很明确下的指令吧，吃了这个应该还不会死吧。所以他有另外一个标准，自己眼目看得可喜悦的他就伸手拿下来吃等等。 OK， 好，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一段值得我们留意，就是因为雅各把律法 introduce 引入这段的教导里面，你应该要停下来说为什么雅各会这么做。你也应该要了解一下，就是在教会历史之上解释雅各书的一些历史的背景，帮助我们自己检视。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的倾向，就是那种很没有 nuance， 没有一种细腻的 看, 我们怎么看律法，好像任何、律法上的要求就是律法主义，然后就这样说别人，哦，他很律法主义等等。 No， 这样子的人反而是凸显自己很律法主义的一种心态。好，有没有问题想法？佩仪 OK 吗？ 我以前比较没有接触到所谓的律法主义跟反律法主义，但 有 我自己， 有有 我比较少接触，以前的教会没有讲这些东西。 哦、我是说，我们最近有讲啊，那个， 最近有讲，然后只想说，他这边也是呼应到说，旧约不是也是有说，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嘛，是你的心去喜爱的律法，你就会去行嘛。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在讲你亲近上帝， 嗯， 进而有的行为， 嗯 ，Yeah， 或者雅各在这边提醒我们，我们亲近上帝，人若非圣洁，不能见主。你守节清心的人才可以来到耶和华的面前等等，这些都是有所规范的 ，right？ 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意念，我们自己的标准，我们自己的自以为觉得还不错，还 OK。因为上帝在他的恩典之中有非常的明确，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还赐给我们他的律法，告诉我们什么，他有他的规范，其实就是上帝的律法。告诉我们什么样是守节清心 ，right？ 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以为、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自己的想法等等。OK， 好，最后一节，立法者和审判者只有一位，就是拯救人能也能毁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评论你的灵舍呢？所以你看出来雅各在这里做什么？他在这里叫你说，你不要说人坏话，你不要说闲话，你不要到处论断人。但是他不只是仅仅像我们这样子讲，这样不好吧？这样论断人不好吧？他把它提升到一个最高的境界，最高境界就是什么？因为你的身份，因为你有个更高的标准，那是上帝的律法。按照这个标准，你用什么来评断你的弟兄？你用什么来评断你的邻舍？你用什么来？特别是论断或者毁谤在教会里面你的肢体 ，OK。尤其如果这是在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事，还记得吗？如果是教会里面的人，就是上帝已经称他们为义的人 ，right， 所以雅各在这里讲是说你是谁？你用你自己的标准来论断这些人吗？难道你不知道你们都有同一位上帝吗？那位上帝是真的，耶稣他自己讲，什么都不要怕，只要怕那一位能够毁灭身体也能够毁灭灵魂的那一位。 OK， 所以你应该有一种最基本的谦卑的哀痛的为自己的罪哀痛的心的那种谦卑。如果你认知你自己的身份，你认知你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看自己，按照上帝律法的标准，我们都是罪人，虽然是蒙恩得救的罪人，那么你应该很难去论断别人。 OK， 所以从第三章开始，雅各很显然是在处理教会里面的纷争，因为教会里面有人要做教师，有很多人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口舌，有人会咒诅自己的弟兄，有人没有展现温柔的智慧 ，OK， 有人自私自夸，会说谎，会抵挡真理等等，这些纷争都凸显 ，right？ 第四章，人到底是忠心于世界还是忠心于上帝？人到底是有属于从天上来的赐给他的智慧，还是属地上的，可以说是属魔鬼、属地狱的智慧？所以雅各在此这里讲的那种毁谤或者论断，显然不是在教会纷争之中所需要操练的属灵分辨和审判。Right? 如果就像一般很多人就是滥用这个概念，说你不要去论断人，你不要批评人。那么雅各在这里，如果你都不分辨，就说你就是不能做判断，你就是不能做分辨。那么雅各在这里也在做同样的事，不是吗？他不是等于打自己的嘴巴？所以显然他不是讲绝对的，你不能对人做出判断，你不能对人的举动，甚至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一些举动做出裁决。或者做着必要的属灵上的分辨，他绝对不是在讲这个。也就是说，换句话说，雅各在这里从来不是讲说不能够实行教会纪律，因为教会纪律一定要使用属灵上的分辨、属灵上的判断、属灵上的裁决。但是教会纪律，如果是教会纪律，一定是按照基督的道，按照上帝的律法，right？所以雅各显然在这里讲的这个论断或者判断，绝对不是讲在教会的纪律执行之中所需要使用的属灵的分辨和评估。那我们这么说吧 ，OK？ 雅各针对的是那种把自己放在上帝律法之上，按照自己的私意的那种论断，就是没有按照上帝最高标准的论断。例子。法利赛人论耶稣不守安息日 ，right？ 这是一个例子。他们非常的律法主义，因为他们看的就是人外在的行为，你有没有捏那个麦子？你怎么可以在安息日工作，就是医治人？他们只看到这种外在的行为，但是失去了真正的精髓，上帝律法的精髓。OK。或者保罗在罗马书14章那边讲到的，为了吃什么不吃什么而造成弟兄姐妹跌倒的那种判断，看起来好像是守律法，守一些条例，但是其实是违背上帝律法。 OK， 或者也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2章3章那边所讲的，就是那种真正属灵的判断，那种真正上帝话语、上帝律法的争议，不是字面上的，一定是属灵的。OK，这个段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今天比较短，OK 吗？以琳姐 OK 吗？ 谢谢。 秀文姐 OK 吗？ 可以，谢谢。 博瑞 OK 吗？ 对，谢谢。 千农 OK 吗？金山哥 OK 吗？志成。 牧师可以。 郑杰、雅文 ，OK 吗？ 可以。 OK， 怡心 OK？ 可以。 翠雪 OK 吗 ？OK， 好，我们早十分钟今天。志成，你要不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Okay.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在晚上这段时间能透过网络视讯来在牧师的带领之下来一同思想你的话语。主啊，愿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更多的来默想你的话语，并将你的话语存在心里，留在意中，成为我们生活中随时的帮助，帮助我们完全的顺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求， 阿们。晚安，谢谢大家。 晚安。